冇公屋超过三年，佢同个女而家屈居于深水埗区劏房，单位面积唔够100平方尺，租金连同水电费就需要7000蚊，佢坦言难以负担。佢批评政府完全未能够体察民情。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健康码听日起会接受市民登记，一旦通关，必须取得绿码先至可以获得免检进入内地。据了解，卫生署正是研究港康码红黄绿码的标准。消息人士透露，在两地通关之后，如果出现确诊个案列为未能通关的区域，会比起现时的强制检测为阔。其中住在确诊者所属大厦的人士会被列为红码，而住在所属屋苑就肯定会被列为黄码。当局更加是考虑将黄码扩至确诊者居住的地区，但是仍在研究范围有几阔。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将 Omicron 病毒注入喉腎细胞，并且公开在电子显微镜下细胞受感染后和 Omicron 面貌的照片，发现情况和感染其他新冠病毒包括 Delta 变种病毒相似。团队指未有证据显示感染 Omicron 之后会有更严重的后果。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表示，团队下一步会利用康复者的血清研究，观察它的传播力和新冠疫苗的影响。经济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场立法会选举将会在12月19日举行投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商报专访时候说，今次将会动员历来最大规模的7000名纪律部队协助选举相关工作，包括高姿态巡逻、截查等等，确保选举在安全有序、不受干扰之下进行。他又说，今次选举是完善选举制度后的第一场立法会选举，希望选民为自己和香港的前途投下宝贵一票。商报报道。 明报报道，入境处副处长郭俊峰和首席入境事务主任汪琦承认曾经接受恒大执董香港公司总经理黄彦贵派人送来的原价3388元的酒店中秋礼物篮。入境处昨日发声明说，正跟进事件。两个人汇报说，曾经在传统节日收取私交友好送出的物品，但双方并没有公务往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指，入境处会调查事件。曾经出任廉署总调查主任的大律师查石我质疑，恒大每年都要向入境处申请大量工作签证，属于业务往来。他指出，有关法律的精神不在于礼物价值，而是公务员不应该收受利益。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社论话，入境处副处长郭俊峰和首席入境事务主任汪琦先后两度收取中国恒大执董酒店礼物篮。入境处和涉事的官员仍然强辩是和恒大送礼者是私交好友，并且说果篮不超过3000元，所以没有申报。社论认为是一派胡言。根据恒大内部文件列明是公务送礼，是否私交好友已成疑问。事件交由入境处自行调查，已经不足以释除外界疑团，廉署应该介入调查。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市民渴望加快建屋，改善居住环境。长远房屋策略最新交代的建屋目标和市民的合理期待有较大落差，路线图时间表亦都欠缺新意。政府应该集思广益，切实研究通过修改法例、简化程序等，为建屋拆墙松绑引入更多助力，展现新思维，拎出新措施破解房屋难题。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讲到，目前全港有超过127000户住在不适切居所，比起去年增加4%，当中有92000户蜗居于危机四伏的劏房，人数起码超过200000。这些人有些申请了公屋6、7年仍然未上到楼，就连轮候过渡屋亦都因为供应不足而不可得。政论质疑高官一味吹嘘港人未来可以住大啲、住好啲，到底有乜嘢意义？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社评话，香港内地逐步有序恢复通关，首阶段小通关，名额逐少增多，容易引发不同持份者之间的矛盾，随时出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政府要有一套合理分配机制，细列优次原则，确保各类有急切需要的人士都能够雨露均沾，不会出现特权阶级由小撮机构或者个人长期霸占绝大部分配额。明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系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噶。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启业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咁黄埔嘅德文街由于爆水管，德文街去芜湖街方向介乎文泰街至到红磡道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封了一段的德文街去芜湖街要全线封闭，现在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海滨南岸对出。另外土瓜湾的码头涌道有水管急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日木厂街的中慢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影响到现在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日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御龙山。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咧就车多，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暑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新界东南选区包括西贡区和沙田区东部， 登记选民人数47万多， 由三位候选人各逐两个议席。立法会地区直选论坛，萧乐文主持， 星期五早上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啊，嚟到9点12分啊，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同大家见面嘅，同大家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大家咧想倾下啦，见到有啲传媒都关心到嘅，就系、是、入境处嘅一个两名人员嘅一啲新闻啦，就系、是、包括入境处副处长郭俊峰以及系首席入境事务主任汪琪。咁啊，传媒就报道呢两位入境处嘅职员咧，就系接受恒大执董香港公司总经理黄贤贵派嚟嘅一个礼物篮啦。咁就系原价系话超过3000元嘅一个酒店中秋礼物篮啊。咁就话两个人咧都系冇申报到嘅。咁啊，寻日入境处咧就有一个嘅声明啊，就提到话有关人员咧喺12月5号接获传媒查询之后咧，就已经即时向入境处处长汇报。亦都提到两个人曾经在传统节日收取私交好友送出的物品，但话双方都并没有公务往来，而个价值亦都没有超出相关规定，所以就没有申报。入境处正就事件作出跟进，并且强调十分重视属下人员的行为操守，如果发现有任何人员有违法或者不当行为，该处会依照相关法例及既定程序作出严肃处理。就着今次的事件，见到两位人士亦都有回复传媒的时候都有解 釋到，其中提到就係話嗰個金額咧係冇超過規定啦，亦都提到話係私交好友嘅關係。呢一個情況都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喺一啲嘅公務員係或者一啲相關人士，如果要收取一啲禮物或者同嗰個人有一啲私交好友嘅關係嘅時候，有啲乜嘢嘅規定咧等等。電話旁邊咧就有廉署前总调查主任亦都系大律师查成我，早晨， 早晨， 早晨，查成我。头先讲到入境处副处长郭俊峰同埋汪琪就系、是、首席入境事务主任呢个事件啦。今次入境处就确认佢哋系有喺传统节日收到私交好友送出嘅物品。点睇整体今次嘅事件呢？又 嗱，就咁表面睇咧，就系冇问题啊，因为你冇超过嗰个限额，又系呢、這个。节日啊，咁又系私交好友，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到底你同佢系私交好友系点样私交好友法咧？咁样，第二咧就系嗰啲礼物系佢私人送啊，抑或佢公司出钱送嘅咧？ 有啲咩分别啊？如果系私人送同埋公司出钱送， 但 系 如果你私人送，你话私交好友啊嘛， 嗯， 系咪？如果你话公司送，咁你公司同你有私交咩？ 你觉得整体即系佢哋要证明自己系私交好友，系咪要多啲嘅交代，定系点样咧？觉得 唔系，我自己睇咧，就系整件事咧，就系令到即系市民嗰个观感唔系咁好咯。同埋第一，我哋唔系话净啊，我唔超过3000啊，2990啊，咁我就可以收，唔系啊嘛。嗰、那个法例嘅精神就系要公务员提高警觉。唔好随便收受人哋嘅好处，人哋嘅利益。 嗯，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如果你话系私家好友，啲市民就会问啦：咁你有冇送翻礼俾人呢？ 嗯， 礼尚往来先系啱噶嘛，唔系话净系单方面收噶嘛。咁同埋呢个系咪第一次收呢？以往有冇收过呢？如果有收嘅话，系咪逢年过节都收？系收咗好多次呢？咁？ 嗯， 咁呢啲都系冇，我哋市民都系唔知噶。 嗯， 但系如果你从法律嚟讲，你话喂，斩开嚟讲，喂，第一佢冇超过3000蚊，因为嗰、那个接受利益，行政长官通告嗰度咧系讲得好清楚咧，公务员咧如果收个礼咧系唔超过3000蚊咧，系可以唔申报嘅吓。咁、 嗯、 你斩开嚟讲，一定系啱噶，系嘛？第二咧就系、是、话。你同佢系冇公務來往，咁呢個冇公務來往咧，就係、是、我哋要睇清楚喎，因為咧、那個嗰、那個所謂公務來往咧，就唔係一定話你指你個人同呢個人或者同呢間公司有冇呢個公務來往喎，而係呢間公司同入境處有冇公務來往喎。如果呢間公司同呢個入境處有公務來往，雖然你話我本人冇直接參與。這個相關的公務，咁都唔收得嘅喎。如果根據第三條嚟講， 嗯， 因為第三條嘅對嗰、那個對稱嘅另外一邊咧，就係、是、第八條啊嘛。第八條就講得好清楚咧，就係、是、任何個人或者機構或者公司同一個政府部門有公務來往嘅話咧，佢就不得即係提供任何嘅利益係俾呢個部門嘅職員啊嘛。 嗯。 如果你话呢个恒大俾一个利益，相关嘅官员系要佢帮佢做咗啲嘢，或者系答谢佢做咗啲嘢，咁就唔系第三条咯，就好严重咯，系第四条噶咯。第四条就系你公职人员，即、就、系、是、政府人员咧，系不能因为你嘅公职咧系收受任何利益噶嘛。 嗯。 所以我哋要将嗰个法例分，即系睇清楚啲，就系、是、第三条同第四条系两个唔同嘅情况。第三条是不需要证明你有做过任何事的。 嗯，但就咁睇，头先讲到，头先提好多点啊，先讲公务来往嗰点先，因为见到入境处嘅声明就提到两个人都话系冇公务来往，应该就系讲紧即系入境处同埋恒大，或者佢两个人同恒大之间系冇公务来往啦。但就咁睇，其实入境处呢个部门同埋恒大之间可以有啲乜嘢嘅公务来往系可能系出现嘅咧？其实。 好簡單啫，你如果你恒大係經常要去入境處辦理一啲申請，你一啲內地嘅員工嚟香港嘅，你經常要去辦嘅，咁呢個咪有公務來往咯。 嗯， 即係一啲可能一啲入境嘅簽證嗰類嘅意思。 係啊，同你入境處有關嘅嘢。咁當然你唔係話喂我，你入境處啊，工作係全香港市民都會同佢有關㗎啦，因為你換身份證，你都係同佢有來往。咁但係我哋唔係咁樣睇，即係我估你都要合情合理先得嘅，係嘛？即係唔係話你換過一次身份證咧，你就同入境處係有公務來往？我諗唔係咁樣睇。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經常要去入境處辦理一啲申請嘅，咁係咪公務來往咧？ 如果是个部门，即是讲入境处是可能有处理呢一间公司的申请，但是自己那个送礼人是没有处理呢一部分的，而真是一个嘅私交好友的关系嘅，是不是都不可以收一些嘅礼物，无论超不超过3000蚊呢个金额？ 是啊，是不可以收的。 即只要个部门有呢一啲嘅公务来往， 唔系话佢唔可以收，佢一定要申报同埋攞取批去申请批准咯。 嗯。我想知本身 一般情况就是，如果你个部门同这个人或者这间公司有来往，他就不会批准你的了。 明白。我想知本身呢，刚才说所谓的即接受私交好友，在传统上面有一些送赠礼物习惯的即有个限额，就说不可以超过3000蚊，这个就是叫根据一个叫做接受利益行政长官许可公告。 接受利益行政长官通告，是啊。 这个其实有没有讲清楚一个定义，所谓私交好友是一个怎样才证明到，或者需不需要说讲是几时识，即是需不需要做到这样的呢？ 这个法例没有去清楚界定何为私交好友的。如果你说真的万一件案件真的去到法庭的话呢，法官会凭个常识去判断，是不是？因为你很难说界定认识了一个礼拜就不是私交好友，要認識咗十年就私交好友。咁認識十年，可能十年前見過一次面，打過一次招呼，大家都冇往來嘅。咁當然唔可以話因為你十年前識佢就係私交好友啦，係咪啊？ 嗯。 咁呢個我諗法官係會憑佢個常識去判斷啦。 因為我見根據呢個公告咧，其實都有兩重嘅，有一重咧就係話最多收1500蚊，一重就係話可以去到3000蚊。我睇就字面上面嘅分別咧，就係係唔係私交好友嘅關係咯。如果係一啲冇提及嘅私交好友嘅，系纯粹一个特别场合，譬如生日嘅话，就可以收最多1500蚊咁。如果系私交好友嘅关系礼物咧，就可以去到3000蚊咁。即系我就纯粹喺度谂，从个字面上呢一个系一个分别啦，但系又冇讲清楚点样证明或者点样判断佢哋系私交好友，系咪咁样嘅咧？即系我嘅理解有冇错？ 嗱，佢咁样，一栏就私交好友，一栏咧就非私交好友，另外一栏咧就亲戚。親屬咧就冇限制嘅，只要佢同你個部門冇任何公事來往咧，親屬送幾多禮物俾你，你都可以收，唔需要攞批准嘅。舉個例子，我嘅舅父送層樓俾我，我舅父同我所服務嘅部門冇任何拉楞，冇任何呢個來往嘅，咁我係可以收啊，唔使申請嘅。或者我爸爸送層樓2億嘅俾我，我都可以收嘅，冇問題嘅。咁第二咧就係自家好友啦，自家好友咧就有個限額啦，你就唔可以喺一啲特殊嘅場合，包括你結婚啊、你生日啊、你擺滿月酒啊，或者喺一啲節日，大家互送禮物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習俗嚟嘅，咁你都可以收，但係唔可以超過3000蚊。咁另外咧就係唔係親屬，亦都唔係自家好友嗰啲啦，咁嗰啲咧只可以咧。在特別的場合，例如你結婚啊、你生日啊，咁咧佢可以送咧唔超過1500蚊。 嗯， 咁但係個前提就係一定要同嗰個工作冇關，同嗰個部門係冇任何來往嘅。 嗯，咁我想問你， 冇任何公事上嘅來往。 係傳統上有送贈禮物習慣的節日，呢一個又有冇定義咧？中秋節係咪都可以理解為係？包括 咁，我谂呢个一般人都会接受啦。你中秋节系有送礼、送月饼啊，咁呢个系中国即系、就是、一个习俗嚟噶嘛。咁、你或者你，但系头先我提出就系话，如果你话自家好友唔应该单方面净系单方面收噶嘛。 嗯， 系咪大家礼尚往来噶？应该 所以就要再交代多啲，你覺得即係究竟？ 係啊，我覺得佢應該講得清楚啲啦。 嗯，另外我見佢喺回覆立場新聞嗰度咧，都有一個嘅講法，就話因為嗰個禮物籃咧就話個官方價格咧就大家查到係超過3000元嘅，話嗰個正價。不過咧見到郭俊峰啦，即係入境處副處長啦，同埋汪琦首席入境事務主任咧，就用一個網上折扣價，就係2879.8嗰個説法咧，就話呢一個價格咧就冇超出3000元呢一個嘅限額嘅，咁所以就冇做一個申報。點睇呢個講法咧？ 我覺得相關官員咧，即係嗰個警覺度唔夠咯，即係你唔係咁樣睇啊！你點知道佢係以咩價賣啊？你喺網上 check 到佢話喂，而家打咗折扣啦，咁佢買嗰時係咪低過3000元啊？ 如果佢問過咧，係咪可以咧？ 佢問過，就算佢問過低過3000元，頭先我都講啦，那個前提就係要同嗰個部門冇來往先得啊。 嗯 ，OK，OK，、okay, okay. 有來往你都唔得噶嘛，係咪先？咁其實喺呢個情況，第一就應該唔收。第二咧，如果你要收咧，唔該你向你個部門攞批准，就咁簡單啫嘛。 一般如果啲人話要即係講或者要報嗰、那個或者了解啦嗰個禮物個價格，係應該用定價定係以官方價格以外去可以有機會買到呢個禮物嘅價格去計嘅咧？過往係點樣做？ 我個答案好簡單啊！如果係覺得有懷疑嘅，就穩陣啲啊。 嗯， 系唔好理佢，你因为你根本上你自己都确定唔到，咁何不直情系攞个批准呢？ 嗯， okay. 如果你个系觉得系合理嘅， 嗯，整体嚟讲咧，今次 应该冇呢啲风险啊嘛，点解要冇呢啲风险咧？你自己喺网上 check， 你几时 check 咧？ 嗯， 系咪佢买嗰时候 check 咧？系嘛？唔系咁样啊，即系我谂基本上就系我哋唔应该，即系经我哋即系公务员咧，唔应该鼓励咧系去。政府不应该鼓励公务员去收受任何利益的。 嗯。 啊。 整体今次就算是真的符合了接受利益行政长官去一个公告会不会有机会是去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损害政府声誉的问题呢？ 这个呢就是我想大家市民心中有数啦，就是你这样的话肯定是影响到政府的声誉啦。是不是？剛才我都讲了那个观感是不是挺好的嘛。 Okay. 啊、因为人家会问为什么他送给你又不送给我呢，那你又不是说他是我私交好友。好啦，如果你是私交好友，怎样好友法呢？那怎样私交呢？那你怎样认识他的呢？是公事上认识还是私下认识的呢？ 嗯。 啊、最剛才我都讲最重要的那样，他跟你的部门有没有来往的呢？ Okay. 有没有公事上往来呢？ Okay. 这些要小心的嘛。 唔该晒查石，我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查石，我就系廉署前总调查主任，亦都系大律师嚟嘅。咁另外咧有一个廉署嘅回应啦，咁就话唔评论个别事件，会依法咧按既定程序跟进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嘅行为嘅。咁啱啱讲到咧就系呢一个两个有关于入境处职员啦，系收恒大嘅礼篮，咁入境处都系确认就话会调查同埋系处理嘅。而家咧系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倾。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张凤平。 记得嗰年妈妈猝然中风，住咗入医院，我陪住爸爸要喺医院做大小决定嗰种嘅彷徨无助，仲有妈妈离流前后善终嘅安排。当时心里边谂，如果有一本书能够俾我啲指引同埋慰藉。唔使遇到一件事就打个电话去问人，咁就好啦。结果喺妈妈去世差唔多十几年之后，终于见到呢本书嘅出现，就系《牵爸妈的手，自在到老的代办事项》。 随住人口老化，同时带嚟嘅问题，好似父母失能嘅照顾，点样及早察觉长辈失能失智等等。都是我辈中人迟早要面对的课题。这本实用的工具书正提供了一个清楚明确的指南。 书里面就提供了失智的十大警讯，记忆衰退到影响日常生活， 无法胜任原本熟悉的事物， 说话表达出现问题， 丧失对时间地点的概念， 判断力变差，警觉性降低，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啊！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入境处职员嘅一个新闻啦。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长远房屋策略报告，寻日就公布咗周年进度报告啦。咁啊，讲到话未来十年嘅总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喺大约43万个单位。計翻即係7:3比咧，即係公營同私營嚟講咧，即係話大概係30萬個係公營房屋單位嘅目標啊。咁啊，見到咧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都話咧，政府已經揾到土地係提供33萬個公營房屋單位。咁就話提到當中1/3咧預計喺頭5年落成，咁啊另外2/3預計喺後5年落成，咁可以滿足到咧未來10年咧30萬個公營房屋單位嘅需求。不過有啲嘅傳媒尋日都問到啦，這個嘅狀況啊，未來十年嘅公營房屋嘅狀況會唔會係所謂前輕後重咧？咁見到局長咧都提到話美嗰5年咧嗰1/3嘅即係公營房屋咧都會繼續涉及一啲改劃啦、收地啦，以及係其他嘅基建工程啦，所以先至喺第二個5年期咧，即係2027-2028、2030至2031-2032咧年度咧係落成嘅。嗱，整體成個報告啊點睇咧？有啲人亦都提到有關於一啲居住環境欠佳嘅住户數目咧，都睇到上升。整體你係點睇？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亦都係城大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毅明，早晨。 早晨， 萧 乐文， 早晨，教授。刚才都讲到长远房屋策略这个的周年进度报告啦，见到个目标维持43万个的。整体来讲，点睇昨日公布这个的报告呢，觉得是不是都是这个供应目标是不是都满足到现在社会基本上那个对房屋的需求呢？ 睇你叫咩叫满足啦、即係如果你从数量上面睇呢，如果根据政府个估算呢，就应该是满足到的。不過，如果我哋睇翻過去，自從呢個2015年每年都公布呢個長遠房屋策略嘅檢討咧，其實政府每一年咧都喺個供應啊或者個需求啊嗰度做一啲調整嘅。咁變我睇到呢幾年個趨勢咧，就其實佢喺嗰個需求嗰度嗰個評估咧，就係、是、差唔多逐年降低咗啦。咁今年個數字比翻2015年個數字咧，其實已經係跌咗即係5%嘅啦。咁但係咧喺入邊佢估算一啲不適切房屋嗰個數字咧，其實係逐年上升嘅。咁、那個問題就係睇下第一你點樣界定不適切房屋啦，第二就係一個數量上滿足到，但係一個居住質素要求嗰度有冇兼顧到咧？咁樣似乎啲報告就冇交代到啦。 數量上面頭先就講到，譬如公營房屋方面啦，政府就話已經揾到350公頃土地可以起到未來10年33萬伙，即係夠長策嗰個301000伙嗰個目標㗎啦。咁但係頭先你講關心到質素嘅問題，係咪即係可能個量就夠啦，但係起出嚟嘅單位太細啊，即係之類可能有啲咁嘅問題，定係點咧？ 兩樣都有啦。其實政府喺前幾年咧都已經有規劃咧，就將呢個公營房屋嘅一啲譬如地積比啊，即係要求放寬啦。咁即係話第日會起嘅公營房屋就會密咗啦。咁另外就係喺私人樓宇嗰度啊，即係我哋呢幾年都關心所謂納米樓啊，或者個房屋面積過細嗰個問題啦。咁呢度我諗政府就喺個數量上面佢就有關注到，但係我諗佢因為個市場嗰個運作嘅問題啦，我亦都好難去決定咧。就係話譬如嗰啲私人樓係咪個房屋質素好細咧咁樣？諗固然啦，佢好多裝潢啊，嗰啲私人而家啲私人住宅咧就一定好好嘅嚇。咁不過會唔會就因為個質素好咗，咁調翻轉頭就係個價錢貴咗，咁又變咗令到嗰個公營房屋個需求亦都係增加咗咧咁樣。即係變咗中間其實好多變數喺度，所以呢個咁簡單嘅報告其實只可以去喺個數量上邊評估係咪滿足到個需求嘅啫。 即系你觉得其实个长策报告应该都加入其他嘅指标去量度，除咗数量之外嘅一啲情况系咪咧？ 嗱，理想地就系咁啦。咁但系其实政府咁即一直都唔会咁样做噶嘛。因为其实而家政府其实即系话我长远规划入边，只要我有足够嘅土地供应，咁令到个房屋数量系足够吓。咁但系房屋数量咧就亦都完全冇提到嗰个质素啦、面积啦，即系好多其他嘅即系配套嗰个要求喺度。咁固然咧，我哋都好难要求有一个咁简单嘅报告啊，每一年都要去更新个报告，有咁多唔同嘅指标，因为太多指标咁，市民都无所适从啦。咁我谂政府而家都系好实务地咧，就系将一啲 好簡單啫。而家我哋供應不足，咁佢而家我淨係解決供應不足嘅問題，而喺個土地供應嗰度着手咯。 嗯，嗱，另外條數咧就係、是、講到話公營房屋目標咧，未來十年咧301,000伙。咁啊，見到有啲講法啊，會唔會頭重腳輕啊？因為而家講到話頭五年咧，大概都係三分一到嘅單位，就係呢三十幾萬個單位入邊，三分一到係頭五年落成到，另外三分二咧去到尾五年咧先至落成到啊。因為亦都講到涉及一啲新發展區啦，有啲係嚟自中地啊，要有一啲嘅用地改劃等等，要審批等等啦。你覺得其實係咪真係可以預期可以喺未來十年就可以落成到呢個總共33萬個，喂，呢30個以上嘅呢啲咁嘅公營單位咧？你自己覺得？ 我估計其實政府喺呢度都係即係睇餸食飯啦。 嗯， 因為實際上面你去做一啲房屋建設嘅話，唔係話我今日去定咗個目標。我一兩年內可以去實現到嘅嘢啊嘛，即係話你從個揾地到土地開發到建成樓宇咁樣，即係變咗好多嘢，你超可能都要10年或10幾年嘅時間。咁如果我哋又睇翻呢幾年佢逐年嘅報告咧，其實佢已經係每年咧就將嗰個啲所謂實質個數字咧就已經係明確化咗噶啦。即係如果我睇翻佢第一份或者第二份嘅報告咧，就其實就係得個數字嘅啫。其實佢哋自己都冇信心，就話我可唔可以落實到呢個土地嘅供應呢？如果睇到今年咧，就已經有少少進步啦。因為佢最少就話我有30萬度咧，我就差唔多已經落實咗嗰個土地。其他嗰啲咧，我就可以再慢慢循序計議啦。咁樣呢個喺三年前都做唔到嘅嘢嚟嘅。 OK。因為我見另外有啲講法就話啊，而家公屋嗰個輪候時間啦，去到5.9年，即係22年嚟新高啦。有啲講法話，而家除咗公私營房屋個比例7:3之外，係咪可以再增加公營房屋比例咧？唔止7:3咁少啦，咁樣再多啲喺個70%嗰度，你自己點睇呢個講法咧？同唔同意咧？又 嗱，呢個有社會壓力喺度咧，就係希望盡快透過政府個干預，因為你唯一可以做得到保證嘅供應就係我由政府供應啦。即係就算你有土地嘅話，第一你就唔知道究竟私人發展商有冇興趣用咁嘅價格去興建樓宇啦。咁另外我起咗之後，嗰啲樓太貴，啲人買唔起啊。咁即係變咗就要需要嘅人就買唔到，但係咧就買咗樓嗰啲人咧就其實佢可能就係揾嚟投資啊，揾咗其他嘅用途啊咁樣，亦都滿足唔到嗰個房屋嘅需要。咁呢個有壓力喺度嘅。咁但係我估計政府咧就都有一定嘅困難。同埋我相信佢都未必願意再進一步即係增加公營房屋個比例，因為其實之前從呢、這個我哋90年代講緊就話要私人市場主導，到原來跟住呢我哋話要六四嘅供應，咁而要7:3，咁如果再整就8:2咁樣，咁慢慢我哋好似新加坡咁樣㗎啦。咁其實好多即係都有部分嘅市民就係佢關心就話政府供應係好，不過如果有我哋有80-90%嘅供應都係俾政府控制咗嘅話呢，就可能對於即係某一啲即係譬如家庭嘅組合咧，就未必係好好嘅，即係好事。因為如果你再增加供應咧，就可能咧就唔係增加嗰、那個出租公共房屋，而係我哋所謂啲資助公共房屋啊。咁但係其實而家資助公共房屋咧，我哋咁多年都冇乜做過檢討咧，其實佢自己都仲有啲問題咧，幾十年都冇解決到嘅。 例如咧，你覺得最大問題喺邊？ 例如就轉售嘅問題啦，因為你如果你而家要轉售嘅話咧，就你差唔多一定話我哋補翻個差價啦咁樣，同埋你就再冇資格咧，就去入住呢、這個即係、就是、資助房屋噶啦。咁變咗，如果我幾年後再有需要嘅話，我又要重新排隊排個公屋。咁變咗即係好多呢啲問題，包括如果我有任何家庭嘅需要，我需要去搬咁樣啊。咁但係而家你冇得搬嘅，除非你賣樓嘅啫。 嗯 ，OK， 咁入边啲嘅都有好多小问题喺度嘅。 嗯，嗱，而家成日都话即系公屋嗰个轮候时间长啦，过渡屋都可以系一个即系舒缓一啲房屋问题嘅暂时一个嘅方法啦。咁，但有意见都话即系咪应该直情将过渡性房屋一啲数字等等啦，啲资料直情系有一个嘅供应目标放落长策嗰度，你自己又同唔同意咧？又 有就好事吓，不过个问题就系过渡性房屋嗰个本质就系过渡啦。咁變咗就第一就佢嗰個租期其實唔長嘅，另外咧就其實而家政府我諗都即係已經出盡法寶咧，就揾地咧就去興建過渡房屋啊。咁但係你揾地興建過渡房屋，同你揾地去興建永久嘅公屋嘅話咧，其實存在一啲競爭同矛盾嘅喎。咁我諗政府亦都唔係好願意咧，就將呢個咁嘅所謂矛盾同對立咧，就將個制度化咗。 嗯，講到。 啲地就得咁多啦，即係用喺唔同嘅地方都係，即係用喺公營又好，私營又好，都係有一個可能是一個競爭嚟嘅。睇翻啦，如果喺私人住宅方面啦，以呢個目標去睇啦，未來十年啦，私人住宅嘅供應目標維持都係12.9万伙，你覺得對於一啲可能唔合資格買啲資助房屋嘅人咧，喺現時嘅樓價之下，呢一個嘅私人住宅嘅供應目標又夠唔夠咧？處唔處理到佢哋嘅需求咧？ 我估其實對於好多真係有房屋需要，但係又買唔起私人房屋嘅家庭嚟講咧，呢、這個已經唔係一個重點嚟嘅，因為有幾多供應，你只要佢咁貴嘅話，你都係買唔起。你多咗供應，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嚟嚇。咁就睇下，即係你覺得你自己家庭嗰個實力有幾多囉。咁我估其實而家我哋嗰、那個即係樓價個水平呢，其實即係絕大部分嘅家庭呢都係冇辦法負擔的。 嗯，因為理論上如果你供應多咗，有機會係咪會令到嗰個樓價嗰個升勢會可能冇升咁多呢？起碼都咁樣嘛。 呢、這個如果睇返過去嗰十年八年嘅實證嗰個證明就唔係囉。 嗯， 即係話嗰個房屋供應，即係私人房屋的供應，其實同即時嘅樓價咧係冇乜嘢必然關係嘅。 OK， 另外亦都關心到環境欠佳住户嗰個數目啦，見到話成12万，超過12万个，即係同上年比就話多咗超過4%啦。咁點睇呢一個嘅數字咧？有啲人都關心到喎，其實長策嗰度好似冇一個目標係啊幾時可以去到做到告別劏房咧？咁因為呢個都即係根據之前報道引述啊，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都提到話香港房屋問題啦，就話想未來就唔會再有農屋啊、劏房啊，年輕人可以告別住房難嘅問題啦。咁現實上係咪可以告別到劏房，定一個目標嘅咧？其實有。 我覺得即係用一個簡單嘅口號啊，告別劏房就解決唔到個問題嘅。劏房本身唔係問題嚟嘅，係劏房個居住質素差同埋嗰個房租貴先係大問題嚟啫。啊，咁變咗即係你就係淨話告別劏房咁，你少咗劏房，但係你就多咗天台屋，多咗呢個寮屋咁樣，即係咁就一樣啫。即係俾我哋就最重要的目標就係去改善嗰個居住嘅質素同居住嘅環境咯。咁我又睇唔到喺未來嗰十年八載，我哋有任何嘅方法可以去舒緩呢個問題啊！即係我哋另一個問題唔惡化，其實已經係好好嘅德政嚟嘅。 嗯，即係你講數字上唔好再多。 係啊，數字上係啊、嗯。其實你睇翻過去嗰幾年咧，其實逐年喺呢個估算嗰度係增加咗嘅。 嗯，有冇啲咩短期可以幫到呢一啲即係住喺環境欠佳嘅住户咧？即係除咗喺即係直接俾間樓上到樓啦，公屋之外，有冇啲其他嘅短暫嘅方法幫到佢哋咧？ 短暫方法政府已經開始做緊啦，譬如話而家個租務管制咁樣，即係令到嗰個租金嘅加幅就唔會超越嗰個市場啦。咁其實如果政府真係想做啲嘢嘅咁樣，即係擴大咗個資助，令到佢哋喺個租金個負擔即係冇咁吃重，或者用一啲其他嘅方法去改善佢嗰個居住環境，譬如話資助啲裝修啊，資助更換一啲慳電，但係就是有能源效益的電器啊，其實呢個都是一即係、就是、小幫小忙啦，咁但係都有少少幫助，就係解決佢哋即時個居住環境個困局嘅。 嗯 ，OK， 好啊，唔該曬葉萬明，多謝你啊，葉萬明， 好， 拜拜。葉萬明咧就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亦都係城大公共政策學系教授，同我哋講到就係、是、尋日啊，就係公布咗即係呢一屆政府任內咧最後一份嘅長遠房屋策略周年進度報告，提到包括咧就話一啲環境欠佳嘅單位住户咧去到超過12万嘅，先休息一陣。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 嘅单位住户去到超过12万嘅，先休息一阵。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施比受更有福。香港人一向对援助世界各地嘅灾难都不遗余力，一啲看似微不足道嘅善举，其实亦都令受助人感到温暖。邓达志、黄宗显同香港红十字会嘅代表张晓华一齐讲下被遗忘的普世善意。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揾嚟散打港队教练香柏荣。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疫情之下咧，有些人咧都有失业啦，失业率亦都一度去到一个嘅高峰位啊。咁见到咧，社福机构咧亦都系访问咗一啲市民，就话发现佢哋喺疫情期间咧收入要下跌啦，有啲减幅都几厉害嘅，亦都有啲人咧系因为呢一个家庭收入啦下跌或者失业咧系要借钱嘅。佢哋成个访问究竟系访问咗几多人咧，或者点做咧？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服务发展干事谭家焕，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谭家焕，讲下你哋个调查访问几多人，同埋几时做啊？有啲乜嘢嘅重点啊？ 其实我哋个访问咧就访问咗大概600位嘅市民啦，咁大概系啱啱九至十月进行嘅，咁我哋就系用问卷方式咧去收集啲资料，咁总共咧其实我哋就揾到三大嘅结果啦，咁我哋咧就发现就系、是、好多嘅市民咧其实佢都收入会下跌嘅，咁为即係收入下跌啦，佢哋就要即係去借錢啦，或者去動用積蓄。咁啊，其實講緊咧就係有接近一半嘅受訪市民咧都收入跌，咁而平均嘅減幅咧係接近四成嘅。咁而喺收入下跌裏邊咧，五成半嘅家庭收入咧就都未回復翻去疫情之前。咁所以咧可以反映到咧，其實即係收入下跌嘅情況咧，其實都比較普遍嘅。咁而喺收入下跌嘅朋友裏邊咧，有四成嘅朋友啦，咁佢哋要借錢嘅。咁啊，主要咧就同亲人啦，同朋友咧去借钱，咁而平均咧都要借到成77,000嘅，咁而最高嗰个朋友咧就借到去到成400,000添。咁第二嗰个发现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会谂啦，其实呢啲朋友会唔会即系最终都会申请去综援啦，去帮下佢哋手？咁但系原来咧就唔系嘅，综援咧就唔可以作为一个主要嘅失业嘅支援嘅措施嘅。咁咧其实访问里边咧收入下跌嘅朋友咧，得两成咧就考虑过申请综援，但系最终咧其实即系都唔够4%啊，系决定住申请嘅啫。咁所以可以显示到，其实即系综援嘅制度咧，未必可以即系保障到一啲嘅失业嘅朋友啦。咁其中佢哋话，即系我哋都有问啦，就啊，点解唔去即系考虑申请综援咧？咁有啲嘅回应咧，就系佢哋觉得自己啦，或者屋企人咧就唔符合个申请资格啦，又或者系嗰个嘅程序咧比较复杂。咁另外就系觉得即系始终失业人士咧都最终成日想搵翻工嘅啫，即系想靠自己，就唔系靠一啲嘅社会福利。咁所以佢哋觉得啊，其实申请综援会唔会都好似好冇面啊？一啲嘅即系负面嘅感觉咁样。咁第三样我哋发现嗰个结果咧，就系、是、其实原来即系呢啲嘅朋友啦，佢哋嗰个精神健康咧都受到嗰个影响嘅。咁当中咧有七成半嘅受访者啦，咁佢哋都出现咗一项或者多项咧啲嘅负面嘅身心状况。咁包括就系瞓唔到觉啦，精神有困扰啦，咁又或者为咗即系减少啲支出咧，就即系减少翻嗰个嘅社交活动嘅。咁呢个都系我哋即系喺嗰个调查里边咧揾到一个三大嘅嗰个分析嘅结果嚟嘅。 我见你哋话一半人嘅受访嘅家庭咧都系收入下跌。跌到个平均系减幅系可以去到四成，其实系咪访问嘅人里边唔少都系失咗业嘅就算系。 嗱，我哋今次咧就冇好去强调就啊，其实佢系咪真系失业啊？定系其实佢系 纯粹打民工咧？定系我 系啦，纯粹打民工咧？我哋今次嗰个调查咧就冇重点去问呢样嘢嘅。 你话即系佢哋有啲系向亲戚，有啲向朋友借啦，有冇啲直情可能呢两个渠道都冇办法嘅，系要向到财务公司借嘅？有冇啲咁嘅情况咧？ 有啊，绝对有啊，系啦。咁有啲系问财务公司啦，或者就可能用个信用卡就即系现金透支去应付佢哋嗰个日常嘅生活咯。 我见有啲话借到成 40,000最高嗰、那个， 最高40,000。OK， 系。 OK， 另外其实政府佢都有一个叫100%担保个人特惠贷款计划嘅，即系喺疫情期间，如果你系失去咗主要经常收入，即系啲失业人士咧，都可以即系选择用呢个方法去借住一啲钱，即系叫做一啲及时雨咁样啦。其实有几多少人系用呢个方法咧？调查入边有冇问到咧？又 我哋调查里边咧就冇问到嘅。咁但係咧，我哋都睇翻政府其實都即係其實呢個嘅100%嘅貸款計劃咧，其實仲係即係進行緊嘅。咁我睇翻政府個數字咧，去到今年嘅九月嘅時候咧，其實都有30,000宗嘅申請，咁就牽涉嗰個貸款咧係去到21億嘅。咁所以其實都見到唔少嘅即係失業嘅朋友啊，或者可能有經濟困難嘅朋友咧，即係都係會揀政府呢個嘅失業貸款咯。 剛才也都提到綜援那裡就說即是有些受訪者都說覺得自己或者家人未必符合的條件，也都提到可能 即係覺得冇面啊嗰一類嘅原因，所以冇申請啦、啊、咁。 嗯。 其實佢哋覺得唔符合條件啫，但係其實實際上佢哋係咪可以符合條件申請個綜援係可以幫到佢嘅咧？或者其實個綜援，我見咧一度都有啲調整嘅疫情期間，譬如話提高咗個資產限額上限啦，有啲就話豁免計佢哋一啲有儲蓄成分嘅保險作為嗰個資產咁樣，咁佢哋即係有機會會易啲係落入嗰個合資格申請綜援嗰個情況嘅。其實幫到幾多咧？呢一啲嘅改動， 呢啲嘅改動咧，其實我哋睇翻咧，其實失業人士嗰個嘅綜援個案咧，佔整體嗰個嘅綜援嘅數字其實唔多嘅啫，其實可能大概到5%。咁同埋頭先所講咧，政府喺即係疫情期間咧做嗰啲嘅綜援嗰個嘅放寬門檻咧，其實嗰啲政策已經係完咗噶啦。 嗯， 系啦，咁所以但系其实而家疫情仲系即系影响紧香港嘅经济情况啦，咁所以我哋其中一个建议咧，都系即系政府可以将嗰啲嘅放宽嘅措施咧，都可以继续咯，系啦，咁直到即系可能疫情啊，其实都真系比较嗰个舒缓到啦，咁先系会即系收翻紧咁样样咯，咁同埋我哋其中一个嘅建议咧，就希望政府咧长远都建立翻一个嘅失业支援制度，始终咧嗰个综援啦，同埋失业支援制度嗰个性质其实好。唔同嘅，对于市民嗰个保障亦都唔同，咁所以我哋希望即系政府长远都系考虑做翻一个嘅失业支援制度系比较理想一啲咯。咁同埋短期嘅措施咧，咁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即系容许系啦，市民系即系提早可以领取个强积金啦。咁喺一啲譬如失业人士啊，或者佢哋嗰个嘅收入明显下跌嘅，其实佢哋都应付唔到生活嗰个嘅需要嘅朋友，咁就可以提早领取强积金咁样咯。 好啊，唔该晒谭家焕，谭家焕就系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服务发展干事嚟嘅。